Hello， 早上好，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珊珊。哎，听起来特别有活力，今天孔文开了个好头啊！那要提醒大家，如果想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方式方法特别的简单。如果是想收听的话呢 ，FM98.2 或者是 AM927。如果是想收看的话呢，有两种特别重要的方式啊。第一种是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哎，就是这个。然后点开这个视频直播呢，就可以看到主持人在直播间的画面，还可以发送任意内容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大家抓紧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吧。 哎，没错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先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是晴，最高气温是2度，最低气温是-7度，空气质量优。从本周开始呢，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啊，预计最高气温在-1到6度之间。另外，北京依旧不会下雪，截至昨天已经连续104天没有有效降水了。 我已经放弃了让北京下雪这件事情了，今天就让咱们过一个没有雪的冬天吧。 哎，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是早上7点到晚上8点。好嘞， 就这事儿你一直没搞明白是吗？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是早上8点开始。 哎呀， 行，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那去查一下你的违章吧。 咱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很多女孩呢大冬天的时候露脚踝，你怎么看？ 哎，我觉得不仅仅是女孩，然后我就算一男孩。 你算一男孩是吗？ 对，我算一男孩。 什么时候开始算的呀？ 就是从今儿吧。啊，就是我加入了这个女孩子露脚脖子的行列啊。 对，很多人就是因为时尚嘛，穿那种九分裤，或者是有些女孩甚至冬天的时候直接光着腿。我前几天我们学校有个湖，然后我们学校就滑冰，你知道吗？那个湖冬天的时候会结冰，然后会滑冰，然后就碰到一个女孩，纯粹是光着腿滑冰。我的妈呀，把我吓坏了！大冬天的，在结成了冰的湖面上面，光着两条腿，哇哦！ 那你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就是突然一下，就是作为主持人的这种，就是 我想采访您一下。 对， 有人给我发工资，我就去。 啊，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在9点钟到10点钟的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是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的环节，还会有这个北京市的青联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一直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好吧，咱们抓紧时间进入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头条号。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青年头条号啊。第一条跟大家分享的消息是，一年一度的集五福从今天开始，支付宝集五福的活动又开始了。和往年一样，支付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的晚上。那么 说实话，我觉得这些集五福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是吗？你玩吗？ 他如果再不出新的话，我就不想玩了。 就是你还是玩的是吗？ 第一年的时候好像玩过吧，好像就是少敬业府，第二年就不玩了。 第二年不玩了，是吧？ 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变得更好玩？好玩，我就考虑玩一玩。 哎，今年还是有变化的啊。那么今年集福卡的方式有什么变化呢？啊，据了解 ，AR 扫福字是依然是得福卡的主要方式，不仅在啊，不过在此基础之上呢，扫手势也可以获得福卡。用户只要打开 AR 扫一扫，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在手机镜头前比出五福道的手势，其实就是比一个五，就有机会获得一张福卡啊。除了这两种 AR 的玩法之外呢，用户还有两种获得福卡的方式，分别是蚂蚁森林浇水和蚂蚁庄园捐金蛋。 什么东西听起来乱七八糟的，这是什么意思、 啊？然后呢，我们接着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 好。 然后另外，支付宝今年还新增了一字千金的红包功能，用户可以从祝福的字库当中任选出一个字儿，比如说欢啊，就是欢庆的欢啊，美。美丽的美啊，这个爱啊等具有美好寓意的汉字，根据系统随机生成的金额包上一个专属的汉字送给好友。 哎，可以。 这可以是吧？ 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哎，如果是别人跟你包红包的话，你希望他包哪个汉字啊？ 我希望包哪个汉字是吗？那我就觉得包爱吧，就是我觉得爱应该是，就是它的含义可能是非常的广泛啊。对， 那你真的是好充满爱的一个人。 那你希望就是如果说收到的话，别人会给你包一个什么样的字？ 美 啊，美是吧？啊， 美或者是珊珊的珊 啊，珊珊的珊， 好主意吧？ 好主意，好主意啊！ 这是不是一个表白的特别好的方法？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大家朋友之间啊，损友之间，大家。啊那个就是 哎，最损的，你如果想给你的损友包一个红包，比如说包一个什么0.01 啊， 然后选一个汉字，选什么好啊？什么才能特别损啊？ 对，那我觉得根据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根据这个人损的那个方面， 哎，对你比如说咱包一个肥，肥啊，什么什么土肥圆啊，然后还有什么之类的。啊，你还能想一什么最损字？ 大过年的就别这样了，行吗？ 对、哎、呀，我觉得大过年的嘛，开心。 大过年的根本没打算和朋友继续做朋友。 大过年的开心最重要啊！其实不知不觉呢，集五福的游戏已经陪伴我们进入了第三年，这个小游戏呢也渐渐成为啊大家惦记的一种新年俗啊。分到多少钱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在意的是集福卡的过程当中那份热闹还有美好的兆头。 哎，对，看起来这今年还是有些新的玩法，我觉得还是可以吸引我啊。比如说让这个亲朋好友在镜头前比出我的手势，其实就可能会特别的热闹。当你见到一些陌生的七大姑八大姨的时候，反正也不知道聊什么。 对， 那要不然就咱们比个五福吧，或者是这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蚂蚁森林浇水、蚂蚁庄园、煎金蛋。我更喜欢的还是这个一字千金。我相信每个朋友在自己的心里啊，都会有一个字儿的这种代表。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给身边的这些知心好友包一个红包的话，选哪个字儿更适合他们呢？ 没错， 咱俩先互相送一个字儿吧。 互相送一个字儿是吗？ 我先给你啊， 你先来给我来。 萌， 萌 啊， 是吗？ 你还是挺萌的，我觉得 还是挺萌的。 那我呢？ 我送你一个字儿， 那我呢？ 送你一个字儿就是爽，爽。 你是不是对王爽念念不忘？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现在我们两个是搭档，就是。 那你跟你提爽干什么？ 就是珊珊，在我的印象当中，她是一个特别阳光、奔放、特别豪爽的一个女孩子，啊。 编，你接着编都不如美好使。 美，你刚才说过了嘛？啊，对不对？ 好的。 就这个字儿还是能给我打。 能原谅你 啊？能原谅吗？ 大概三分吧。 啊，三分啊！我觉得你怎么得给我六分是吧？大过年的。青年头条号的第二弹，我们再来关注年夜饭吃什么啊？春节将至，不少老字号都推出了半成品的年夜饭，非常的抢手。这些半成品的年夜饭呢，买回家之后只要热一下就可以上桌，而且提前预定了之后，可以在年三十前一天再取回家。这对于工作忙碌没时间准备年夜饭大餐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对，目前呢还能预定到哪些老字号的半成品年夜饭呢？据了解，同和居、同春园、烤肉碗、鸿宾楼、又一顺、曲园酒楼的午夜饭，这个年夜饭还在接受预定。那这些年夜饭的菜品呢非常丰富啊，比如说这个同和居的半成品年夜饭的价格是428元，包括了这个醋溜鱼片啊、芙蓉鸡片等八道菜品，足够一家五六口人啊吃一顿。这些具体的价格啊、菜品啊这些信息呢，都可以咨询各大老字号的门店，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爱好来进行预定了。 半成品的年夜饭 啊，有妈的孩子不需要。 不，嗨，你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年夜饭啊，就是咱不管就是吃什么，其实现在吃什么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就是大过年的时候呢，就是一家人啊、亲朋好友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可能大家包括动手做的这个过程、准备这个年夜饭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团，你会从当中感受到非常团圆，然后那种祥和的那种氛围。 对，我为什么说有妈的孩子不需要呢？我觉得有这个有一个十年以上妈龄的妈的孩子都不太需要。十年以上妈龄的这个妈妈啊，都特别会做饭。春节的时候，我们家没订过半成品的年夜饭，要么就直接出去吃，要不然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爷、阿姨、叔叔，就是他们总有那么几个人在做饭嘛，做出大桌来。这种比较适合就那种工作特别忙碌，比如说我如果今年春节不回家，选择自己在北京过年，和朋友一起过，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家买个半成品就特别的适合。 对， 或者就是今年想犯懒，是吧？ 对对， 不做饭吗？咱们买个半成品，热一下就能吃。 哎，对啊，哎，那如果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就是过年的时候，咱不管是在外边吃还是在家里吃，就是指定是少不了好吃的的。 那必须的 啊！那对于女孩子来讲，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女孩子就是这个 佳节胖三斤。 哎，对，就这个时候也会很纠结，就珊珊也会不会有这种纠结？就是我过年的时候，哎呀，虽然说特别高兴，然后胃口特别好，但是我会不会控制自己，然后少吃一点呢？ 过了25岁就不太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吧？ 因为反正胖是必然的。 你看，所以我说了嘛，我刚才给你送那个字，珊珊是一个非常豪爽的姑娘，对不对？ 说我胖呗。 我哎，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你们给我评评理，我有这个意思吗？ 你这铺垫了半天，感觉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我能吃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能吃是福， 能吃是福，我也特别能吃。对，然后我也特别能吃，就是这咱俩这个习惯还是 我把我给你那个萌字收回来，给你重新放一个字胖。 接下来之后我们要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减什么肥。 吃饱喝足该睡就睡，别整天把减肥挂在嘴边，就算要伟大过雄伟，也不要错过那些美味。看着别人享受那些美味，何必让自己受这样的罪？女生们要小心一点，小心避开会变成 A 罩杯。减什么肥？你累不累？胖胖男生也有人追。减什么肥？是你很美，告诉他们你是现代杨贵妃。减什么肥，兄弟姐妹，美好事物不能浪费。减什么肥都无所谓，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美。这样的嘴，女生们要小心一点，小心避开会变成 A 罩杯。减什么肥？你累不累？胖胖男生也有人追。减什么肥？其实你很美，告诉他们你是现代杨贵妃。减什么肥？兄弟姐妹，美好事物说生活需要精打细算，但是一日三餐不能忘，能吃是福，这个道理很简单，省吃俭用也要维持健康。减什么肥？你累不累？胖胖男生也有人追。减什么肥？其实你很美，告诉他们你是现代杨贵妃。减什么肥？兄弟姐妹，美好事物不能浪费。减什么肥都无所谓，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美。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美。 看你歌刚才唱的多好，减什么肥？你累不累？ 累 啊！是不是？接了之后 还尖叫一声， 尖叫一声。继续回到我们的内容啊，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考研方面的消息啊。考研党们、朋友们注意一下，2月26号到27号。 复合初试成绩啊，三至四月复试。今年考研的初试成绩呢，其实是已经公布了，初试成绩复合将会在2月26号到27号举行。考研党如果对初试成绩有异议的话，可以向招生单位提出复合申请，招生单位之后会把复查的结果放在官网上。但是要提醒考生的是，复查范围仅限于是否漏判、成绩累计、登分是否有错误，不涉及评分标准的严格程度啊。而且呢，考生不能够查看答案的原卷子啊，也不能复印答卷。需要复查的同学们注意一下，复查的时间是2月26号到27号。 对，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目前呢国家线还没有公布啊，那关于复试线排名调剂的问题无法答复，所以考生呢不要频繁的向招生单位打电话咨询分数线的问题，要及时的关注院校网站的通知。那考研的复试呢将在三月到四月举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一个好成绩。 哎，没错啊。哎，珊珊是你是直接保的吧？ 考的。 嗯啊， 厉不厉害？ 厉害。我也是。 哎呀呀呀呀呀呀，都没保上呗，反正。 对，我们就靠自己的能力吧啊。 哎，你本科是中传博本？ 哎，不是。 嗯，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以我俩吧，就是跟大家就是比如说复试的时候，就是跟朋友们咱俩提供点这个小的建议或者说意见，以过来人的身份，你觉得复试的时候？ 复试是面试，对不对？ 啊。不要觉得好像那个年代离我们很远了的样子。对， 复试是面试吧，就是初试是笔试，然后复试是面试啊。 没错，嗯嗯， 就是 会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我不知道 啊， 我总结这种问题的能力特别差 啊。 我因为我觉得当时好像做好准备吧， 做好准备啊。咱就是去，你看，比如说就是咱到那块儿，就是咱这个也得穿的整齐一些，啊，对吧？然后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也是对这个考试啊，这个考官呐，有一个这个啊充分的尊重，啊， 对 不对？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有一个英文面试题， 对 吧？然后我记得是这个面试，然后是必须用英文作答，我就做了一个准备。我只准备了一道题，就是为什么你本科学经济的研究生要来学新闻？ 对呀，这是为什么呢？ 他就问了我这个问题。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哎，对，对，就是你比如说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同学们有这种跨界啊，就是这个跨专业去考的，然后 因为热爱吧， 因为热爱。 但是当时怎么回答的我已经忘记了 啊。这位同学，请你回答的再具体一点。 因为你跨专业，肯定是因为你对本专业有自己更，就是这个新的专业有更多的理解，或者有更多的热爱和向往嘛。我就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更好一些。其实说实话，它就是一种综合的考量。如果做很多之前的准备，倒是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我觉得。就是你把自己所有准备好的都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对，就是。 我特别不擅长总结考试，但是我特别喜欢考试。 特别喜欢考试就是。啊，好的，关于考试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我们 日后 的时候，比如说在复试前夕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连线珊珊，让珊珊给我，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还能考好吗？大家用我这么一个特别不擅长总结的人， 哎，反正总之呢，就是这个大家最近有这个关于复合的问题啊，要在2月26号和27号之间进行，然后大家在过年期间啊，也不要忘记准备一下复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连线接通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来自搜狐体育的评论员郝建。郝建你好，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先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郝建你好啊。然后郝建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啊，就是热点精彩的体育赛事的一些分享。 好，咱们这个是青年广播嘛，我就带来这个最新的啊，一个是最新，一个是最潮。最新的呢，就是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英超的一场比赛当中，啊，这个切尔西，客场是1-4惨败给了这个对手，啊，爆出了一大冷门。在之前比赛当中啊，他们也是这个0-3啊，也是输给了一支弱旅，连续的两场大比分的败给了弱旅，也是让这个蓝军的球迷啊非常的伤心。 那这场这个切尔西失利的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有伤病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俱乐部对于主教练孔蒂的支持不够啊。孔蒂是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俱乐部从来没有全心全意的支持过我的工作，也是感觉很心酸呐。 还有就是这个比较潮的一项运动啊，昨天啊上午结束的这个超级碗，就是我们俗称的美国春晚啊，昨天是结束了这场比赛啊，最后是这个费城老鹰队啊是历史上球队历史上首次获得了超级碗的冠军，战胜的是由汤姆布雷迪领衔的这个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嗯， 去年的这个超级碗啊，是爱国者是疯狂的这个逆转啊，在这个汤姆布雷迪的带领下，也是上演了一出好戏。但是今年呢，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很可惜。最后几回合啊，其实这个爱国者还是领先的啊，但是在最最关键的一次进攻当中啊，这个 NFL 的传奇巨星汤姆布雷迪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被对手直接在进攻当中抢断成功，转换了球权，也是丧失了最后能够追分的啊可能性。 嗯， 然后在这个出现失误之后啊，汤姆布雷迪也是一直啊坐在场边，然后就是低着头，感觉他已经就是意志消沉了，没有精神再去战斗了。所以很多这个球迷也在这个想，会不会汤姆布雷迪会因为这次的这种巨大的失误而去选择考虑退役，因为他的年龄其实也是已经比较大了。 对 啊，所以说啊，很多球迷也是非常担心。然后呢，这个超级碗啊，就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超级碗，它是作为这个美国的春晚，每年都会引起这个美国这个球迷啊，包括也不是球迷的都会关注这场比赛。然后在这天晚上啊，会消耗非常多的薯片，非常多的这个啤酒，大家都会围在家里面看这场比赛，就像我们大年三十看春晚那种感觉。 嗯， 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啊，在这个第二天，也就是这个上班日啊，这超级碗第二天要上班嘛，会有32%的啊美国民众啊上班族会选择，就是不是选择了，是没有办法选择而迟到啊，然后会有1/5的这个美国的上班族啊会选择直接第二天请假啊不去上班，因为可能前一天吃薯片吃多了，或者喝酒喝的太多了 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嗯，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不是也在这个大力发展这个体育产业吗？ 对， 如果我们哪个项目的比赛，比如说乒乓球乒超联赛的决赛，如果能够达到这种万人空巷的感觉，是吧，然后全民关注像春晚一样，那我们的这个体育事业肯定也不比美国差。 嗯嗯嗯。哎，其实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橄榄球，我想问豪健，就是豪健，你就是亲自上场打过橄榄球吗？ 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橄榄球在中国普及率还不是特别高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对这个场地啊，对装备，包括对你的这个专业性的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是像你说像乒乓球啊、羽毛球，甚至是篮球啊，它的这些限制都会少很多。 对， 你有一副拍子，然后有一个球，你就可以打乒乓球、羽毛球。然后你只要有一个篮筐、有一个球，你就可以和3-5人一起来打篮球。但是橄榄球你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场地，然后还要有护具， 对， 还要有这个专业的裁判来判定你到底能不能是不是犯规，能不能继续进攻。 嗯，对对，而且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橄榄球，它的对抗的激烈程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对对，可能一般的家长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做这么就是感觉挺野蛮的一项运动吧。 对对对，尤其是可能孩子在这个可能比较小的时候，可能还在比如说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啊，就觉得实在是太不安全了这项运动。 对，这家长肯定是不会放心的。 嗯嗯嗯，对，但是它也是一项，怎么讲，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好看，然后， 对，观赏性特别强。 对，观赏性特别强，而且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爷们儿的一种运动。 对，就是很多像就是昨天我的同事在看比赛的时候，然后他其实平时根本就不关心体育，是一个女生。然后呢，但是他看到了，因为他是费城那边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就会特别关心这个比赛，但是然后看了这个比赛之后也是被这个比赛所吸引，觉得这个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非常的跌宕起伏啊，有剧情的感觉，然后也会很抓人心，因为汤姆布雷迪的失误，然后也是让观众看了非常的伤心嘛，就整个感觉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对， 什么就是不喜欢有很多人他不演电影，对吧，他也不了解电影，但是他都会去电影院去看电影。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这些中国的这个公民大家啊，每个人都能去 去到这个体育场里面去，像看电影一样去看这些比赛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体育产业将会变得越来越好。 嗯，就会是一个全面的发展啊。好，感谢郝建，感谢郝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下周我们再次啊，同一时间我们再次连线，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嗯， 再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珊珊。 嗯，然后我们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第二个板块，关爱青年计划。首先跟大家带来的是，今年春运期间高铁上的餐饮品种将会增加到18种，除了常规的几档盒饭之外，还增加了包括包子、干炒河粉等点心套餐啊。这18种的套餐呢，价位也非常丰富了，有6个价位，分别是10块、15、30、45、60啊，65、99啊。从什么豆沙包啊，到什么什么黑椒牛仔骨的什么套餐呢，口味非常的丰富啊。不仅如此呢，在饮料和零食方面也增加了什么什么果汁啊，什么什么茶派，还有豆干，还有70多种零食啊。目前商品超过130多种，回家的朋友们在路上吃饭有了更多的选择。 以下观点不代表本节目的观点，我觉得看起来也没什么好吃的。 你要求太高了，珊珊。 高铁上的饭真的有点难吃，有关同志、有关部门可不可以注意一下？但是既然多了这么多选择，还是感谢您们春运做的这个贡献哈，我们尽量能选点好吃的吃。 对，我觉得就这个时候吧，就你 别挑了是吗？ 就别挑了，当你饿了的时候吧，我觉得是不是看什么都好吃？ 不是啊。哎，我是讲真的哦，我觉得那个航班的飞机餐的进步速度比高铁的这个高铁餐的进步速度稍微快一点儿。有一些这个航空公司，比如说四川航空，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他们就比如说这个做了很多不同的菜品啊，然后经常也会给你发老干妈。你至少很香嘛。 啊， 高铁餐我还没有碰到过特别爱吃的朋友，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加油。新的一年也希望你们可以越来越好。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高铁上的这个餐食啊，餐饮，然后呢，其实免不了涉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还是绕不开的，大家回家过年啊，就是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就大家听起来之后可能就觉得有点霸气了。今年春运的时候呢，北京的快递员们将有机会免费坐高铁回家。这 有爱心， 这得鼓掌啊。对，据了解呢，菜鸟网络宣布将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合作，包下一辆高铁专列，免费送北京的快递员们回乡。 鼓掌，真的好温暖。因为快递小哥好辛苦啊。 对对对， 春节期间他们经常就是这么、是吧，他们送到哪天才能回家啊？这个车票又不好买，怎么回家过年啊？ 哎，没错。 而且越是在外地这么辛苦打拼的青年人，可能是更需要回乡过年去寻求这种温暖和家庭团圆的。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辆车、 这个、太棒了 啊！在北京工作的快递员当中呢，绝大部分是来自河南河北的朋友们，所以呢，菜鸟包下的这辆高铁呢，始发站是北京西，将途经河北，最终到达河南的洛阳龙门。如果想知道具体车站的话，可以在网上查询。这辆车的车次是 高4037，发车的时间是2月13号，也就是是大年二十九，是不是？ 特别好，对，大年二十八。 二十八， 哎，我觉得特别满分哎，所以说如果这两天咱们在收快递的时候，先可以问一下快递小哥，您是哪人？如果真的是来自河北、河南的这个快递员朋友，可以提醒他们在2月8号中午的12点之前，通过自己所在的快递公司报名，也可以通过菜鸟网络官方公众号上的网页链接报名乘车。那除了返乡过年的这个快递员，仍有很多快递员将在春节期间继续坚守岗位。各大快递公司呢也会纷纷表态啊，将采取这个轮休的方式，保障过年期间年货配送的需求。但是不管怎么样，对所有的这个过年期间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表达真实的这个感谢啊！希望你能过个好年。 对，一年了，大家辛苦了，真的是 辛苦。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是娱乐方面的消息。第45届安妮奖刚刚落下了帷幕，《寻梦环游记》获得了11个奖项，刷新了安妮奖的最多奖项记录。这也是迪士尼出品的影片连续第3年获得最高荣誉和最多的荣誉。前2年的赢家分别是《头脑特工队》和《疯狂动物城》。 对，《寻梦环游记》的确是好看，你有看吧？ 没看。 真的很好看，是皮克斯工作室的动画片，然后是讲墨西哥亡灵节的。我推荐你今天就去看，我也是前两天刚刚补的。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哇，这个电影，可以永载史册，也没有那么夸张，的确很温馨了。所以说外界呢也早已经料定了这个《寻梦环游记》呢会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但是一口气拿下11个奖项，打破记录，还是有些让人意外的。不少业内人士分析了，说这是因为在2017年呢是动画电影的小年，上乘的作品不多，也可以说是部分原因是这个同行衬得好，好伤人啊。 这是某 好扎心啊， 这 同行衬得好 啊，这个是某位相声演员啊，某位这个老师他说的啊，不是我自己多优秀，都是同行的衬托。 太坏了 啊！然后呢，这个科比参与制作的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也获得了最佳动画短片的奖项啊！然后这个消息一出呢，有网友朋友们然后就笑称啊，是咱们国内的，就非常有才的网友朋友们说，这个科比啊，从不打球了之后，从 CCTV5打到了 CCTV6， 哎， 啊，就是从体育频道打到了电影频道， 可以的 、啊。然后继续来关注一部电影，昨天姜文导演执导的新电影《侠隐》正式更名为《邪不压正》，同时呢也发布了预告片啊，廖凡、许晴等啊主演将会在今年夏天上映。《邪不压正》啊，是姜文导演的第6部作品，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也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最终章。在首次曝光的15秒预告里呢，有动作，有缠绵，有滋味，有气息，但所有的人物都只是惊鸿一瞥，非常的文艺范儿。这部片子有兴趣吗？ 有兴趣，姜文的作品都没有兴趣吗？他本来就是这个，对吧？ 啊，对， 文艺范儿也忍了。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冬天这个露脚脖子 啊，露脚脖子。 露脚脖子怎么说？ 先跟陈旭打个招呼，看到在那个微信直播间里，陈旭来了好一会儿了，说这个说树哥、珊珊、孔文，早上好 ，谢谢。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冬天的时候，女生露脚踝，你们会怎么讲呢？我小时候特别爱露脚踝，我每次 小的时候就露啊， 大学的时候， 对，那么洋气， 22岁，哇，何止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就是一直走在时尚潮流的这个最前沿， 都快掉下来了。 没扎着你这 个。那个时候，我妈每次冬天见我的时候都批评我说：“你这样将来你那个腿会疼的，会老寒腿的。”所以说呢，冬天姑娘露脚踝，我也看到了一个网友是这么留言呢，说坐标北方，每次看到露脚踝的，心里都默默在想，以后呢，你们都是要去找我看病的。我是学风湿免疫的。 其实然后有这个东北的网友朋友们他就说了，还露脚脖子啊，搞我们东北那嘎的眼珠子都不敢露出来。 对，来东北试试 啊，来东北试试，你还露脚脖子，美呀。 的确是露 嘚嘚呀。 你是不是欠揍啊你。 露脚，但是话说回来之后啊，这真的是不应该露啊，如果是从健康的角度上，但是也因人而异，如果您要是觉得您真不冷， 是吧？那 韩国的妹子就特别厉害啊，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到底会不会得这个风湿、老寒腿什么的。 对，反正我觉得露着还确实是好看一点，好看一点， 是吧？ 是不是、啊？ 就这样吧，我觉得自己家媳妇就别露了， 自己家媳妇别露， 对，让别人家 看别人家媳妇是吧？ 行不行？ 我唯恐天下不乱。 来吧，继续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健康。那最近呢，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已经聊过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接种这个宫颈癌的疫苗了。现在呢，四价宫颈癌疫苗呢已经登陆北京一周了，目前呢预约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多处接种点呢都暂时没有疫苗了，建议女性朋友们呢年后再进行咨询。这个疫苗可能女生会更加了解啊，这个是属于一种自愿自费接种的疫苗，价格呢是每支798元，全程三支价格呢是2394元，而二价疫苗的这个价格呢是580一支，全程也是三支，价格呢是1470元，还是有些区别的啊。我觉得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有这个相关需求的，如果是有需要接种的女性朋友呢，想查询附近的接种点的话呢，可以登录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官网，下载全市常规疫苗预防接种门诊的名录啊，就能够找到附近的接种点，还有各种联系方式啊，已经接种的时间啊，等等等等。那另外呢，接种疫苗的时候呢，要记得带上身份证，这是一个特别贴心的一个提示啊。 哎，由珊珊 需要的，哎，可以去试一下。 对对对，由珊珊为大家带来。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个最近啊医学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多所高校联合研发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检测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风险。阿尔茨海默症呢，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大脑大约经过30年的病变之后才会出现失忆等症状，所以说如果及早的发现病变的话，可以降低发病的风险。这种新方法呢，只要通过血液的样本就可以检测出患病的风险，操作方便，准确率高，而且呢不会造成患者的创伤。不过研究人员说，这个方法目前仅限于实验室的研究，临床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发，日后有可能成为50岁以上人群的常规检查项目，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对，因为毕竟我们的父母都在一天一天的老去， 我们自己也一天一天的在变傻。 唱个歌呗， 唱着更显傻了。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睡 炉火旁打盹儿， 回忆青春。 是不是不显聪明了？ 啊，就是接下来进入的这个我们第三个小板块，就是 奇葩青年有话说。 就是你觉得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奇葩？完了聊到那儿之后，给大家完了之后，给我们把电乐啪一关啊，唱会儿。 很多人都挺奇葩的，咱们台主持人，你说哪个是正常的？ 啊？这话我没法接。 咱们来看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第一条啊，这个是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消息。为什么呢？关于我们最爱的一部电视剧，就是《还珠格格》。 哎，《 还珠格格》再度重播了。网友曾冕嘉玲说，上周末《还珠格格》又重播了，心疼主演们永远走不出当年的影子。就连苏有朋呢，也在自己的微博中晒出《还珠格格》的剧照，并调侃说：“听说最近又被打回原形了。”其实不仅是这一次啊，之前苏有朋就曾经在某节目当中说到不管怎么转型都没有用，一到寒暑假湖南台就会把我打回原形。不过网友们却没有看腻啊，纷纷回复说还是熟悉的感觉，这才是寒假该有的样子。 没错， 我还是挺喜欢看这个重播的。因为20多年了， 对， 他们一直在重播。 对， 我记得首演好像是98年吧， 应该是属于那个年代， 或者是94年、 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被网友称为说是流水的偶像剧，铁打的《还珠格格》。虽然每一年都重播呢，但每一次还能够看出新花样，不仅是心机 boy 尔康的表情包越来越多，还是网友神分析《还珠格格》的剧情，说令妃其实是个搅浑水的心机 girl。 连蒙丹呢也被调侃成一个随时随地都会暴走的男孩。厉害的不是这部剧本身，而是有才华的观众朋友你们自己呀。 对啊，其实你知道我想看什么吗？ 想看什么？ 新白娘子传奇。你知道就是前两天然后看到对， 这是还珠格格。 唱会儿。 哎，新白娘子传奇主题歌是什么？ 千年等一回啊。 啊 啊啊！就是你知道前两天我看到，对对，非常有才的网友朋友们啊，就是发了一段子 啊，什么段子？ 好像也应该是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发生啊。 嗯， 就是这个不老女神赵雅芝啊，去这个跟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老奶奶。 哦 啊，那老奶奶就跟他说：“哎呀，闺女长得真好看。” 敬老院。 哎，对对对，今年多大了呀？人家说，啊，是说什么来着？ 六十多。 啊，对对对对，然后说那个说那个，说大妈说您好，说您今年，哎呀，我都63了。哦，然后赵雅芝非常淡定的，然后妹妹我65、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就觉得岁月在他的脸上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是 啊， 是 珊珊，你想当一个 不老女神，当然想， 你想当一个不老女神是吧？ 必须是， 嗯，我觉得 来吧，我再跟大家这个分享一条咱们这个靠谱青年有话说当中的资讯，好了，好不好？ 好。 英国首相力举福字被英媒嘲讽，中国网友表示没毛病。最近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丈夫呢一起访问了上海豫园，两个人倒举了福字向大家展示，就是咱们不是经常倒举福字吗？意思是福到了， 福到的意思。 不过呢，一名在英国留学的网友留言说，有一家英国媒体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呢，就说：“哎呀，你们福字拿到了。”报道当中还说了，说首相夫妇拿到了字，让这个周围的人，包括和他们聊天的小女孩都很尴尬。其实不是的，中国小朋友们看到这条新闻就笑而不语嘛，纷纷表示福到了，没毛病啊。还有不少人笑称对不起，我们为汉语的博大精深向你们道歉。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啊，中华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的程度，还有很多中国的民俗，都会慢慢的被世界的所有的青年友人们所了解。我们也希望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春节的时候会看到福到了这么一个画面。 嗯，在珊珊刚才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们接通了今天连线的第二位嘉宾啊，他是刘亚鹏。刘亚鹏是谁呢？刘亚鹏是我的大学同学啊，他刚刚。就是他刚刚获得了一个奖项，我觉得还挺牛的。 嗯 啊， 奇葩吗？ 就是、不奇葩呀， 靠谱是吧？ 特别 靠 谱，特别靠谱。对对对。然后这个亚鹏是刚刚获得了啊、央五的体育评论员主持人大赛的冠军啊。 哇哦！ 首先还要在这儿啊，在节目当中特地恭喜一下亚鹏， 恭喜！ 啊。啊，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刘亚鹏。刚刚这个孔文说的稍稍有一点点不准确，其实不是一个总冠，它是一个冰球组的分冠军。 冰球组、 就是、 啊， 对，一共会有9个项目，然后我是其中一个项目的冠军。 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兄弟，你还想咋？啊，然后那个亚鹏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比赛当中的一些感受或者一些好玩的事儿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这次比赛其实我在去年的大概9月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然后就当时也在纠结要不要报，因为我自己本来已经是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名播音的老师了，所以对于工作呀什么，但是我们领导当时很支持，然后就去报了。报了以后就没有想到开启了一段，就差一直到昨天前天节目播出完结束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启了这样一段特别特别美好的这样一段时间，认识了很多人吧，认识了很多人。用贺伟老师的话说，就是突然各个地方的游击队找到组织了，大家突然看到，哎。我也喜欢解说，你也喜欢解说，大家找到一个组织可以互相聊，甚至在里边，比如说像体操、像花样滑冰这样的小众的项目，可能体操就很少会有人看，或者说在咱们大众意识当中很少有人看，但是当几个体操迷聚在一起，都喜欢看体操、说体操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这我觉得就是组织的意义吧。 嗯。啊，是冰球组的冠军啊！其实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的第一场冰球的现场观赛经历就是啊，亚鹏带我去的啊。然后在这个除了比赛啊，就是然后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啊，就是相当我觉得就是专业性上也得到了很多的提高啊。 没错，没错，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不仅是有我们的比赛，还有各个的项目的导师，比如说像我们冰球组有韩老师、韩乔生老师，有这个刘星宇老师等等，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讲解在一线上的实践的经历，包括足球组的贺伟、篮球组的于佳老师、杨建老师等等，都是在不停的在教你吧。这种教授的感觉，其实也让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很快充实自己。充实自己，其实也希望目前的或者说这个 收音机前的大家啊，可以能够来听一听，看一看这个节目，同时也看一看冰球，其实特别重要，很好看的一个项目。 嗯，那如果聊到冰球的话，可能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对冰球这项运动吧，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冰球就是它有哪些地方吸引人？它怎么好看？然后我觉得这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介绍一下。 冰球首先是一个身体对抗性比较激烈的一个运动， 嗯， 所以它可能够把荷尔蒙的这些东西都能够释放出来，所以有很多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去看一看，然后去减压。有时候生活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去现场或者看一场电视上的冰球，你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感受。另外，冰球是一项很绅士的运动，因为它这个脱胎于整个的美国的中产阶级的这种理念吧，所以它有这种本质的这种绅士的方面，西方很绅士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在比赛当中我也说了一句叫这就是冰球，它有多野蛮多粗鄙多惹人眼泪，就有多绅士多谦逊多撩人情怀，我觉得这就是冰球最核心的意义。 嗯，但是如果说因为我们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其实亚鹏当初跟我讲过啊，其实在冰球当中呢，就是他会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认为可能是矛盾的点，他打架还合理合法啊。对， 冰球的规则里边其实也不允许打架，但是其实就是你打架需要受罚，但是当年的 NHL 也只有 NHL 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来观看冰球，就是说他默许两名球员在场上用单挑打架的方式来解决场上的纷争，然后两个人全部被罚下去，罚的时间虽然不长，5分钟， 嗯， 所以但是就这一点的这个规则上的小小的开口，让冰球变成了一个大家现在一想起来就能打架运动。但在国际冰联，比如说冬奥会上，包括我们一块去看的，在北京的昆仑红星的 KHL 上，其实它不允许打架，这种冲突是不允许的。 嗯， 但是它整个冰球的项目就是像一个激烈的这样的方式去，所以大家会觉得哇，冰球很激烈，甚至可以打架。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误解。 啊，是一个啊，这里边有一个误解，但是就是在球场上，其实大家偶尔还是会看到，能看到这种情况出现的。 对， 啊， 在 NHL 上介入的，对 啊，那给我们的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可以说叫我们的主队吧，叫昆仑红星，昆仑红星队。 哎，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支球队。 这个赛季其实昆仑红星在上海的主场，因为北京的首体在这个维修，所以主队搬迁了嘛，搬在上海一个赛季，但是这个赛季已经刚刚结束，昆仑红星没有能够拿到很好的成绩，下个赛季昆仑红星会回到北京。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昆仑红星这支球队。 嗯， 昆仑红星参加的这个联赛叫 KHL， 叫大陆冰球联赛，是脱胎于俄罗斯超级冰球联赛的一个联赛吧，它现在包含了8个国家的29支球队，昆仑红星是之前最后一个加入到这个联赛当中的一支球队，而北京是整个大陆冰球联赛当中最靠南的一个主场。 嗯， 这支球队是我们为了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而准备培养我们自己的冰球国家队的人才而组建的这样一个球队，所以能跟世界上最高水平这些，包括哈萨克斯坦、包括俄罗斯的这些高水平球队能常常的打比赛，这是我们组建这支昆仑红星，我觉得是一个最内因的一个动因吧。但同时，其实丰富了让我们大家能够在家门口看到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冰球比赛。 嗯。好好好，谢谢亚鹏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啊，谢谢，然后也再次啊祝贺亚鹏获得这个冰球组的冠军，非常替你高兴，谢谢。嗯， 谢谢， 也谢谢和我们的连线，再见。是不是还是这个 有意思， 是不是有点意思， 对，你看他说那个昆仑红星是我们的大陆冰球联赛，北京是最靠南的一个城市， 嗯， 哎，特别有趣哈。 嗯，珊珊，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建议你啊，就是有 机会去看看冰球是吗？ 对，去看看冰球啊，真的是特别的， 好的， 对抗特别激烈。 行，下次有比赛的时候， 啊， 你让亚鹏带我去， 我可以带你去。 好。 啊，来吧，抓紧时间再看两条新闻好不好？ 对， 一位上海的网友爆料呢，昨天上午在上海动物园内有22只蠢萌的企鹅突然出现在游客的身边，摇摇摆摆悠闲的散着步。在上海出现企鹅哦，在旁边的这个饲养员一边陪着他们逛街，一边向大家讲解着企鹅们的日常。这是上海动物园新推出的企鹅漫步科普型的活动，今后每逢周六日和节假日，企鹅们都会来到园区的道路上陪游客逛20分钟。不过7月到9月的时候呢，天儿太热了，所以夏天大家是看不到这些企鹅散步的。此外呢，如果遇到恶劣的天气等特殊情况，企鹅漫步的活动也会临时取消。据了解，这个活动呢是为了让游客们更加了解企鹅的习性，方便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不过动物园也要提醒大家啊，在观看企鹅漫步的时候呢，不要大声喧哗，做出惊扰企鹅的动作。用相机对着企鹅拍照的时候，也请不要使用闪光灯，以防吓到它们。 哎，可别吓着企鹅宝宝们。 对了， 对，然后进入我们今天啊上半个时段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啊，靠谱青年啊。寒假过后呢，北京市的初三学生们就要开始选择中考的选考科目了，但是现在正在寒假啊，寒假补习的培训班报名。从这个情况来看，初三学生们最理想的科目依次是生物、化学、物理、地理、历史，最后是政治。不过学生选考的呢却不一定是他们喜欢的科目。在之前北京市教科院的调查当中，如果不考虑考试的因素，仅从兴趣出发，学生们最喜欢的科目却是政治，最不喜欢的是生物和化学。结果和补习班的情况，报名情况是正好相反的。那么为什么偏向选考的却不是自己最感兴趣的科目呢？有不少家长表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的老观点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一直以来呢，化学物理都是中考的科目，老师的经验相对也会更加的丰富，所以选择的科目还是以这些理科的科目为主。 另外呢，调查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学生偏好选考的科目呢也有差别，比如说成绩中等的学生偏爱选择政治、历史等学科，虽然不易得高分，但是分数也不会太低，是吧？但是成绩优异的学生呢却更倾向选择物理等纯理科的科目，原因是这样的科目呢容易得高分，可以和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拉开差距。专家称，虽然有1/3的学生还是倾向按照文理分科的思路来选择科目，不过整体而言啊，考试形式的转变还是鼓励了一些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们有机会自由选择自己喜欢擅长的科目。在这里我们也希望以后全天下的学生啊都能够学我所爱，选我所爱，考我所爱，好不好？祝福大家了， 祝福大家。 那今天的所有的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还有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文心为您编辑的，也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啊。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7啊， 17秒。 对对对啊，一定要把这个秒给大家说。 是的 啊。然后呢，在上半个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歌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在9点钟到10点钟的第二个板块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会有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02:57，哎，58、59，哎，又过俩秒，哈，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啊，我是青年张悦。那么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早晨的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关于青春奋斗的故事。那么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三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孙达飞啊，请这个孙达飞给我们打个招呼。 嗨，各位听友大家好。先纠正一下主持人的错误啊，我那个叫三行资本 啊，三行资本， 他一看就小时候读情诗读多了，叫三行诗。嗯啊，没问题。 好的啊，孙达飞能不能帮我们把那个话筒换一个？可能这个话筒有点问题，对，换那个话筒。哎，这个话筒有稍微有些问题，可以现在说说话。哎， 好。 哎，这个可以啊！如果大家还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 98.2 AM 927啊，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档2018年重推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当然了，如果您还在这个固定的状态，什么叫固定的状态？比如说窝在被窝里，或者说窝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办公室里，趁着老板不在的时候啊，可以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看一眼啊啊，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这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以后，点到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今天孙达飞长什么样子了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考核指标就是微信公众号。好了， 这个我非常的错误啊，把三行把三行念成了三行。先问一下达飞，为什么啊、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给自己的这个投资公司？ 我们当时起名字的时候还是蛮难，大家想了很久的，几个合伙人碰在一起。后来我想，我们是刚从大机构出来的人，还是容易犯一些大机构比较娇贵的病。一出来觉得自己还是在昔日比较top 级的机构里面工作，可能对创业者包括对早期的机构不能完全低下心来，所以我们秉承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要与人为善，处处为师 啊。 第二叫三思而后行，希望做决策之前做好充分的尽职调查，做好充分的行业研究，这样才能下出自己的判断。所以叫三行了。当然了，最早跟我们三个合伙人有关系 啊， 我们三个人一起，所以三行由此而来。 哦， 那英文名叫 Trinity 啊，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啊。如果大家愿意和我们进行互动的话，抓紧在花椒的 APP 上啊，点开活力982，然后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个兄弟俩聊天肯定会聊得非常的愉快，因为坐在我对面的是投资人啊，这非常重要。啊，想问一下达飞，如何的说是从比如说自己在自己的这些啊，我们叫这个比较安逸的工作岗位上，说要我要出来创业去开这个投资公司的？ 可能每一个做投资的人脑子里都有一个不安分的想法，因为我们天天跟经济活动里边的第一线，也就是企业家在打交道，看到企业家的起起伏伏，尤其在中国过去30年里边所经历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这些起起伏伏的阶段，我们往往都是亲历者。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一个男人到了35岁之后，其实要不就去创业，要么就守业了。到了40岁之后再来创业成功的人，其实虽然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像任正非任总，包括刘总，但是大部分都是上个时代我们很早期的一些企业家创业的励志故事。而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觉得35岁是个最佳的年龄。所以对我来讲，在过去的起起伏伏中，其实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想要创业，但一直呢都不敢，总觉得应该在大机构里边再历练历练才能出来做。但这一历练就是11年 啊， 到第12个年头的时候一犯，自己已经36了，而且呢太太特别好，帮我生了2个宝宝，所以我觉得家庭啊，事业，如果家庭都已经比较圆满了，那我就该事业了，所以自己出来做。 反正就是只要是太太好的，我看着创业都挺好。昨天的时候啊，我们的青年委员也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我太太这个提了我一把。创业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真正做起来确实是会遇到很多困难吧。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在创业方面遇到的困难？ 创业是非常难的。我们在创业的历程里边差不多有接近3年的时间。一开始募资都很顺利，我们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就募了接近2.6亿的人民币。但是呢在中间也出现某一个投资人掉链子的情况。这也是我们想了不到的。但是越往前走，尤其过了1年的甜蜜期之后啊，其实越来问题越来越多。比如说我们遇到很多项目投不进去，我们也遇到说很多项目慢慢出来很多不好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呢我们在一开始的几个合伙人还是存在很多调和的困难的。因为大家来自于不同的背景，我是来自于东北，我另外合伙人来自于广西，然后还有合伙人是来自于山东，你说3个人，对吧？我们2个70后，1个80后，所以在磨合的过程里边，你就发现我们每次开会，尤其开突厥会的时候，大家会争执不休，但是到了第12、13个项目后慢慢就好了。 那一般这个时候是都听谁的呢？ 原来以为要听老大的，后来发现这个合伙企业没有老大，只有合伙人，所以只能是慢慢的去磨。我也曾经尝试着说我来拍一两件事情，后来不行，这个事情不能轻易拍，还是得大家互动啊，商量好才能做。 所以说这个公司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叫三行嘛，真的只有这样相互的约束，相互的制约，才能让这个公司稳步的发展。那如果现在来看的话，三个人的这种比如说选择观或者这种价值观应该比较趋于一样了吧？ 越来越一样。尤其我跟陆海作为管理合伙人，我们2个人现在还是出现了比较完美的配合。上次我们家庭聚会，他太太就看了我眼说， 大飞，我也是东北人， 嗯， 我跟他在一起生活还是挺幸福的， 嗯， 所以我就看了我合伙人一眼，我说你太太这话有深意啊，还是不容易， 不容易啊，能不能举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吧？就像看电影一样，看到一个场景一样，比如说你们三个，当一件事情争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最严重的一次呢， 嗯， 三个人都拍桌子了。 啊， 我们当时是， 那至少得是两个人是一波，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单独一波吧？ 我们上会是这样，一般都是一个合伙人来提醒一个项目， 嗯， 另外两个合伙人，我们的托委会是由我跟陆海两个人来担任嘛， 嗯， 所以我记得那一次应该是我的项目还是陆海的项目，记不清了， 嗯， 但是在最后讨论环节里面，大家就几个事实啊， 嗯， 发生比较激烈的争执， 嗯， 那托与不投就在现场要做决定， 嗯， 那我们当时还是吵得很厉害， 嗯， 当时吵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一个是行业趋势的问题， 嗯， 我们到底觉得未来这个行业有多大，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对于人的判断出现了分歧， 嗯， 我当时就认为这个创始人不行， 嗯， 而我合伙人觉得坚定地认为他行， 嗯， 所以你发现，对人的判断里边真的是每个人都自己的观察， 嗯， 那最后的结果来看，今天还不好说到底谁对谁错，虽然两年过去了， 对。 对， 肯定还会遇到看人不准的时候， 这看人不准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但相对好就好在合伙人互补嘛， 嗯， 所以我们俩同时看好的人目前的成功概率还是100%。 那比如说遇到，就是假设遇到争执的时候将会怎么解决？ 以前 大家拍完桌子然后都扭头走了，然后最后呢？ 所以你刚才一开始问我第一个问题特别好，是， 嗯， 说你这个心态到底怎么样，包括创业遇到哪些坑。 嗯， 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习惯他大机构的思维，觉得我是一把手，大家什么时候要听我的。 嗯， 但隔了两年以后我觉得心态变了很多 啊， 我也更愿意倾听大家想法，而且既然是合伙人嘛，就真的要彼此分工搭班子， 嗯， 就没有什么一把手， 嗯， 有什么大家共同商量着来， 嗯， 而且呢这个商量是我一旦有我事实的底线， 嗯， 那就不能碰了， 嗯， 除非你用你的事实来把我事实底线给 这个 修复掉， 反驳掉， 嗯，那我会认同， 嗯， 反之的话我肯定会坚决否定一下，所以慢慢我们这个边界找到了，大家就很舒服了。 但有的时候性格真的是决定很多的东西， 对， 你比如说我就倔，我就这样了，这事儿我就认这个死理儿了，也有这种可能吧。 那你就别做一把手啊，这个你如果想去把大家团结在身边，你不做一些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当你这个企业遇到一定问题的时候， 嗯， 二把手他不愿意去做太多的改变， 嗯， 那一把手就要做更多的改变， 嗯，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一把手核心是自己心态要保证，你要知道这个企业怎么能做好， 嗯， 最后受益的到底是谁， 哎， 想清楚这个逻辑， 嗯，想问一下达飞，你是哪个学校毕业啊？ 我是北理工。 北理工， 对， 那您是学工科的，是这意思吗？ 学通信。 等会儿我插一句，学什么的？ 通信。 学通信的。 对， 那你投资的时候怎么投资啊？你怎么能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说我是学通信的，然后最后啊进了金融投资这一行？ 我是我们那届里边可能为数不多的不务正业的人 啊。 我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讲，我说我是爬电线杆子的， 嗯， 你是磨这个叫眼镜片的， 嗯， 因为它是光电工程，我们平时看的望远镜都是他们做的， 嗯， 啊，我们是通信，你平时看得见的电线、电缆，包括一些无线电波，基本是我们当时所操作一些介质。 嗯， 我在大四的时候，研究生第二年的时候，在摩托罗拉做了一年实习， 嗯， 特别有趣，就是我们小组有七个人， 嗯， 我们大家要做一些汇编的编程，我每天都要从早晨工作到差不多凌晨，我才能把我的任务完成。而我们小组里边有一个人呢，长得特别像诸葛啊，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多少熟悉我们那年代的一些电视剧， 嗯， 啊，下巴尖尖的，一看就属于超级有智商的人。这哥们儿每天都是9:30到10:00才来，下午4:00就走了， 嗯， 啊，我觉得可能比主持人还是要稍微累一点，主持人比他轻松。 不要暴露我们的时间吗？我每天很辛苦的，台长都听着我们节目呢。 明白了。而我呢，当时就是发现我愿意在小组里边只能排第4、第5名。 嗯， 而且到实习结束的时候，差不多9个月之后呢，我左边的眉毛掉了一半。 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 焦虑的吗？ 我发现这个男人一旦做不是自己擅长的工作的时候，要不就掉头发， 哎， 还有一种情况就掉眉毛。 我这 才多大？你想， 这我第一次听说掉眉毛，但我感觉达菲现在眉毛状态还可以。 后来在香港找了神药给补回来的。所以当时那段经历以后，让我知道说，可能在技术板块，尤其是日新月异的软件技术板块，我需要每天大量的去学新的东西、新的编程语言。 嗯， 哎呀，可能我不太适合，而且我面对电脑一个人孤零零的时候，这也不是我的性格。 嗯， 所以当时说转行。但转什么行业还得跟我的技术背景有关系。 嗯，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年轻的听众们还有大学生会怎么想。 嗯， 我们那个时候对行业是没有概念的。就你我虽然学通信， 嗯， 但通信到底在哪儿工作，除了似乎跟邮局有关系之外，跟当时一些移动公司有关系，没有什么太深概念。而且当时我的师兄师姐们主要去爱立信啊、摩托罗拉这种外资了。 嗯 那时候去华为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啊， 所以你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个时候我说既然要转行去哪，当然就定两个目标，一个是销售，一个是市场。你看完全没有行业的概念。 对，而且这两个职业完全是靠情商啊。 对，但后来恰好我在当时BBS 很火，清华的水木 BBS 上有一个帖子说拼车去国家开发银行面试。 嗯， 我就查了查国家开发银行，就像今天早上我查了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样，都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机构了。它是成立1994年，当时是国内最大的政策性银行，而且招学电信的人 啊， 这简直就是福音呐。 嗯， 我就去了，而且我当时是通过114查到总台的电话， 嗯， 转到了人事局。 嗯， 人事局这个叫人才处的某位处长接到电话以后说，如果我们的准考证在几点几点之前还有富裕的，你的条件基本符合，我会考给你发一个笔试的准考证。 哇，好励志的故事啊。 所以当时一路就跌跌撞撞就考进去了。 嗯， 还蛮有意思的。 哇，这故事太励志了。这就仿佛比如说啊，我怎么样，我这要找工作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去，跟这个正好公司老总接了，然后最后公司老总说我就要你了。 这个我永远记得，而且接我电话那个人的名字我还记得 啊， 他叫李希光 啊，也许在听我们节目。 希望他能听到，谢谢希光。 对， 如果当年没有你的善意之举，我的金融路是永远不可能转型的 啊。那希光你看啊，如果在听我们节目啊，可以来到建外大街14号门口啊， 一会儿 堵一下，堵一下达菲。好了，我们先进一段歌曲，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受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话语的香，我从来没。 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 出发。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2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同样是我们的青年委员孙达飞啊，他是在投资领域一直深耕的一位青年人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关于如何转行到这个行业。刚才我们聊了一半啊，聊到了这个想要做销售啊。为什么想要做销售？我感觉应该觉得自己情商高，是这原因吗？ 我当时是我们系学生会的副主席 啊， 那学习成绩也不错，是我们专业的第一名。而且我呢是属于比较喜欢跟大家交朋友的人，所以觉得销售可能更适合自己。但是转到金融还是误打误撞啊。 销售做没做呀？ 没做 啊，直接就转到金融了， 去销售跟市场。 嗯， 但是国开行一招聘又考进去了，就去了。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机会有这么难得。 其实换到现在来说，国开行这样的待遇也都很高的，真的 还不错啊。我太太还在国开行， 是吧？哦，其实您这没白去国开行，您还落一媳妇儿， 这主要的目的啊，认识一群好友，然后把老婆娶回家 啊，然后就开始啊，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不是你让人国开行怎么想？ 不是 开玩笑啊！ 我离开开行的时候，2007年。我周围很多人都觉得，达飞你是不是疯了？ 嗯， 因为我们叫2003到2010年是国开行的黄金期。 嗯， 所谓的黄金就是增长最快。我们去的时候才有几千亿的资产，后来做到3万亿，现在已经接近应该是10万亿了。 嗯， 所以在这种体量里边，增长过程里边，你像年轻人所承受的责任和给你的机会是有多大。 嗯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到各省去出差，这个想见到省里的领导是不难的。 嗯， 第二一个就是跟企业家去见面， 嗯， 我们往往见到都是平时所听说的各大企业的一把手。 嗯 啊，具体名字就不说了，不替他们做广告了。 误打误撞进了这个金融行业以后，我相信现在听节目里面啊，应该有我们刚刚的主持人珊珊。 啊，珊珊你好， 珊珊你好。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我相信孔文也在听我们节目。孔文你好，如果你也在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误打误撞进了金融行业，其实肯定也要有原因的吧？比如说，是不是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某一个人触动你说我要去做金融投资这个行业？ 我还真是，我做投资啊，是我进了金融行业以后，我读了一些书， 然后我最想做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从2004年就开始做早期的投资了，但那时候做早期投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天使投资，只知道什么呢，一个小师弟说，师兄我今天缺钱，你能不能给我投一点，但是都不叫投，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凑一点，我第一笔投给他50000块钱 啊， 50000块钱给了他之后呢，我说你要做什么呀，我当时都不知道做什么，他说我要做未名家教中心， 嗯 啊，特别清楚，说是北大孩子要创业， 嗯， 就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就开启了创业人生，我给他50000块钱启动资金，我在国家开发银行的公告板里面帮他发了一个小帖子， 嗯， 第一波客户就来了，我记得他一年收费可能3888， 那是2003年， 而且他只找北大清华的高考状元做一对一的辅导， 其实也挺高的了， 挺高挺高，我记得当时他三个单子在开行也就一天之内就成了 啊， 所以他做了也就是小一个多月， 嗯， 就盈利了， 那最后给你分红了吗，这是最关键的， 这就是看人的问题嘛，所以你刚才问我，我早期看人都不太准的 啊， 而且小伙子隔了6个月跟我说，我不创业了 啊， 我要去廊坊里面去做钢材生意 啊， 大家都说钢材生意容易赚钱，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钢材为什么会特别赚钱啊， 嗯， 后来才知道受益于周期嘛， 嗯， 那我说好吧，哎，这小伙子不错，说我给你30%的回购利息， 嗯， 那时候不叫回购，说我送你30%的分红， 嗯， 我还赚了15000， 嗯 啊，所以第一次虽然是失败的投资案例， 嗯， 赚到钱了，所以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投资。但我真正在金融行里面学东西是在国泰行， 嗯， 我原来作为工科生啊，什么叫资产，什么叫负债， 嗯， 什么叫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嗯， 都不知道， 嗯， 所以慢慢才知道的， 嗯，可见金融投资行业其实也是杂家呀，因为你各方面都要去了解，但怎么能去把一个事情了解得比较深刻，其实还是需要敏锐的洞察力， 嗯 啊，有没有失败的案例， 失败案例多了， 我们特想听，我们不想听成功案例，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2014年当时投了6个项目嘛， 嗯， 有个小项目叫星宝乐园， 嗯， 那个项目当时还是一个决策也快投的也快，但后来事实证明呢，就是创始人2个人是不合的， 嗯， 你回头看看当时在失败的案例里面大部分都是因为人不合而导致的， 嗯， 方向没问题，我们看到在儿童教育板块里面是缺一款以听故事讲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这么一个 APP， 嗯， 但是呢这个方向里面到底有多大的变现价值当时没想特别清楚， 嗯， 只觉得是个早期项目估值不贵， 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布个局看一看，而且人呢我们最早看的那个合伙人我们觉得不错的， 嗯， 但后来没有跟技术的合伙人在一起创业，也就是我们刚投进去， 嗯， 刚投进不到2个月他们竟然就闹掰了， 嗯， 而这个闹掰呢是2个人之间没有跟投资人去讲的一个闹掰 啊， 所以这个项目后来虽然也把本金跟一定的收益拿回来， 嗯， 也算是创始人也算对我们还不错了， 嗯， 但核心我觉得最大问题就在于还是看人看错了， 嗯， 后面我们在自己做3星资本的时候，嗯，也犯过一个类似的错误，所以有的时候别人跟我说我们团队不需要磨合，我们认识很久了，这个我真的不信了， 嗯， 第二个说这个我兼职我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嗯， 我也不信了，所以我一定是会挑全人全意的两个合伙人磨合比较充分的， 嗯， 并且已经付出成本的， 嗯， 这样的合伙团队来投， 嗯， 所以我觉得三行到今天这个阶段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嗯， 就合伙人磨合到一个比较舒服的阶段， 嗯， 第二次大的磨合还没有来临， 嗯， 所以我相信我们二期的成绩会比较优秀， 嗯，哎，我想刚刚看到在我们的花椒上有网友和我们留言啊，就想问，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创业的哥们儿，他说这个能不能问一下达飞，怎么和投资人打交道？和投资人打交道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 其实跟投资人打交道特别简单 啊， 投资人呢是个杂家， 嗯， 刚才主持人说得很对， 嗯， 无外乎呢是在他所看到的专注的跑道里面看的企业足够多， 嗯， 所以呢你对他要足够的真诚，把你对这个行业的看法，对这个跑道的看法，对竞争对手的看法要分析得比较清楚， 嗯， 拿这些分析的事实之后，首先他会认为你对客观的情况认知比较清楚， 嗯， 随后要讲清楚你怎么做业务， 怎么能在这样一个竞争相对激烈或者竞争比较处在早期阶段的这么一个细分跑道里面或者大的跑道里面，你能通过你想好的一二三四五把这个业务尽快做起来，以这个内容创业为主。比如说主持人有天要创业了，你到底怎么能够在内容板块里面形成头部公司？我们的头部公司的就是行业前三。如果你在细分的情感类，我们五中头老师是我读书也偶尔听的主持人的节目，他当时情感夜话就是第一名啊。而且不仅在北京影响力大，可能在全国里边还有很多听众是他的粉丝。 如果是那个时候肯定就投他了， 肯定投啊。就是现在的夜听嘛，都赚钱对吧。但是如果你讲不清楚你有什么样的实力跟什么样的行动计划能让你变成行业的前三，对不起，基本上不会投。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能力还有很大的概率。如果前面两者都不具备的话，我就不敢赌这个概率了。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概率为主，就是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这种程度才能说是去跟投资人打交道啊，是吧？ 这个市场里边80%是白马，20%是黑马。白马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过去的8到10年的工作经验里边和5到8年的工作经验里边，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你往往是一个公司的部门老总或者公司的一个副总。你在这个专业板块里边，大家一听往往会知道你的名字，或者拿出你的成果来，大家做得不错，产品很好。但是黑马是什么？黑马往往是从零开始。你要跨行转行，或者你是一个很初级的入行者，那你要创业做一番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叫80%会是白马，20%才是黑马。 我觉得讲得特别有道理啊。搞得我现在你投我吧， 你是白马呀。 投我，我一会儿拿油漆把自己刷黑。 一会儿就商量啊，一会儿把微信 对，一会儿微信留好，我们就开始商量这。合着我们今天把我们主持人都一个个的打 发 我们，把我们主持人一个个挖走了啊。回头这节目没法做了啊。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让大家关注的问题吧，你看我们年很多网友还问达飞说，能不能给现在的青年人创业的青年人一些比较建设性的建议啊，就是现在的创业的人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觉得现在不是最好的创业的时代。虽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主张，但其实呢，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创业本身的成功率，如果我们看一下天使投资的退出率，只有4%+。天使作为早期的投资机构，他们基本都跟最早期的创业者去打交道。那在那个轮次里边，真正能跑出来创业者可能连10%都不到，而这10%里边80%又是白马，20%又是黑马，所以你想一想你的竞争有多激烈。所以创业实际上是一个一战将成，真的是成就了但万古枯，对吧？ 有没有你看到过的经历过的一个失败的创业？ 太多了。我们投的项目里边还是有两三个会失败的。 举个例子吧。 我们投的， 我们不说名字了， 昨天在处理啊。我们投的某一个日志的公司 啊， 我觉得就是一把手一开始创业我们觉得很好啊，做搜索引擎都是国内数得上的一个大牛，但他太执着于技术了。所以他把自己设定的一个产品设定到珠穆朗玛峰这个高度，我们等了他足足6个月，他钱已经花掉了70%，还是出不来，反复测，连一个内核的搜索引擎还是不行。大家又特别执拗，说我必须要做成那个我心目中最好的引擎，最好的产品，但殊不知所有的产品都是不断打磨，慢慢一层层递进的。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我今天刚商量个 idea， 可能明年草稿一出来先上线测试一下，好不好再说，我根据用户的反馈再说。他不是，他说我一定要做一款我自己满意的非常好的产品，钱快没了怎么办？我们就又等了他3个月，最后只剩下120万，我记得特别清楚。那这个时候我把核心团队找过来，我虽然是第二轮里面领投方，但是第一轮投的人也不少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观察你已经又有1个月了，我说咱们干脆把这公司拆掉。我说二把手他是个销售思维的人，他也觉得公司现在的产品呢，跟几个技术人员再用1个月时间基本能够达到卖的程度， 我说你呢继续追求你的中国老马蜂，我们还给你一些支持，嗯，然后在你那公司里边给我们拼一点股权就好了。 嗯， 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回头看就真的是因为它太智能与技术了， 嗯 啊，就完全出了问题。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要太执拗的认为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其实我认为和合伙人也有关系，就术业有专攻嘛，对吧？ 对， 嗯， 而他听不进合伙人说的话了 啊。 所以你刚才问我说，我们如果我连我合伙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嗯， 我连我身边最近的人话都听不进去，那我也就不能再做这家基金了。 对 对， 它是一个大船嘛，对吧？不能说我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去单枪匹马的去做。还有网友还问说，怎么去看这个企业健不健康，能敏锐的观察到啊， 这是个好问题。 嗯， 因为我们前几天刚请浩勇、郑刚几个人过来跟我们讲如何打造一个健康的企业。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号里边有一些新闻报道。 嗯， 我们觉得健康企业呢最核心的是在不同阶段里边你是不是按照自己的轨迹在走。 嗯， 比如说你在天使到 A 轮，你只需要验证的模型就好了，但从 A 轮到 B 轮你要验证的模型可不可以复制，但从 B 轮到 C 轮你就要充分的关注你的财务指标，但是从 A 轮开始你就要，但是在所有的轮次里面你一定要注意你花钱的速度。这是我们衡量个健康企业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指标。有的创业者一上来可能很快就融到一个亿， 嗯， 甚至在2014年、2015年特别火的时候，融10个亿都很 经常。 经常 我已经融到 A 轮几个亿， 一张口就我估值多少亿， 对对对对， 恨不得满大街的人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对， 一进咖啡馆，全都是创业者跟投资人。 嗯， 的确如此。但是你有钱的时候，你要懂得珍惜花钱；你没钱的时候，你还能拿出仅有的钱去造势，为你的产品扩张打出最有效的努力，这往往都是一些很聪明的创始人，创始人所做的事情。 这得是情商高， 智商也得高， 智商也得高。 对，还有一个指标就是，我觉得作为一把手，一定要懂财务，就一定要看懂你的报表，知道你的每年的 KPI 的归算，知道预算怎么执行啊，这个蛮重要的。 还有吗？ 我觉得最关键是现金流吧。 现金流 啊，有一天如果你的现金流断了，你就彻底死掉了。现金流是永远保障一个企业最关键的因素。其他什么战略呀、落地呀这些大家经常能读到的文章，我觉得都可以去网上随便翻一翻。 分享几个，你看有网友还问分享几个投资领域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幕后故事多了，你想听什么呀？咱们今天八卦嘛，我觉得那个青年说还是，我个人是觉得互联网是个江湖，传统经济也是个江湖，我们看地产、看加工，所以投资圈也是个江湖，所以你看到的很多台前的事情背后一定是有推手的，但这个推手呢，大家都基于共同的认知，首先的确是好企业，但好企业怎么能快速脱颖而出，包括资本怎么往前走，最近。市场里边肯定听到很多一些知名投资人的段子，其实背后啊这都是有目的的，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被新闻所迷惑，一定要养成反周期而思考、反现象而考虑本质的这样一个思维习惯。 好了，我们先进一首歌，歌曲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聊这投资方面的专业的事儿。一首歌回来以后，我特别想和达飞聊一聊关于大学里边的那些事儿，包括给年轻人一些其实实际性的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吧。 好， 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受众是16岁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也许正在处于上大学和青春最迷茫的时候，需要我们青年委员给大家指点迷津。 好，没问题。 电脑在左转，穿梭时间的荒漠，寻找失去的颜色，这一只天边一片光明，越过传说那条河。我开着车，你唱着歌，见面就有爬山过。哇哦哇哦，此时此刻梦是什么？我开着车，你唱着歌，有爱路上不寂寞。花开花落，有谁舍得青春快乐？ 的早晨，我们一起来开车，自由的方向右转，抛开烦恼再左转，穿梭时间的荒漠，寻找失去的颜色，追逐天边与光明，越过传说那条河。我开着车，你唱着歌，前面就有爬山坡。哇哦，此时此刻梦是什么？我开着车，你唱着歌，游玩路上不寂寞。放开花落，有谁舍得青春快乐？ 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43:29现在已经32秒了，又过了3秒啊，时光过得非常的快，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的后半程了。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啊，或者说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以后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现在我们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早晨的9:00-10:00这样一个小时，我们都会邀请北京市的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啊，来喝茶，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一些青春的趣事儿。当然了，也会给大家一些自己这个结合自身的经历提一些建议吧。啊，先问一下达飞在学校里啊，因为我们很多受众都是大学生啊，先问一下达飞在学校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在大学里谈恋爱了吗？刚才达飞在那个导播间里还跟我说，这要聊大学，万一把初恋给聊出来，我媳妇多不开心啊！ 这个主持人说有茶喝，到现在是没有啊，报个料。 嗯，我们这个直播间是不能有茶的，我们不能有水的，我们这只能是这个臆想的感觉。 明白了，懂了。 嗯， 而且直播间里边有我们北理工的师弟师妹们，一定要冒个泡哈。 嗯。 那肯定有嘛，大学时候还是有初恋的 啊， 研究生的时候、 好了，把这篇翻了啊，万一 谢谢 在大学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吧，应该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学生也都在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大学里面，当时你那个时候上大学，除了听五周同的节目，还干了一些什么事儿？ 五周同节目就听了一次啊，但五周同老师在我们那届学生里面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嗯嗯， 我大学时代跟其实大家差不多。 嗯， 首先我刚进北理工的时候，我们旁边是北外，对吧？ 嗯， 我骑着我的新自行车还到北外里边转了一圈 啊， 这事儿也干过。 嗯， 但是可惜一个美女没见着，后来知道北外的美女们都不愿意上晚自习，记错了时间。然后呢，我在大学有原来定位没有干过学生会啊，我爸妈管得严。但特别感谢我妈妈了。 嗯， 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就还当了我们学生会的外联部的部长。 嗯， 还给我们系里边赚了1400块钱。 哦， 我当时去把操场租下来摆书摊儿 啊， 一个下午赚了1400。我们小组还留了100块钱，我记得还请我们外联部的人出去吃顿饭。 哇， 就还剩了几十块钱，那时候真的蛮幸福的。后来大三的时候呢， 嗯， 当时没当上学生会的主席，所以时间上又富裕了很多。 嗯， 我就赶快去学习。 不是， 我你等你把这段忽略了，怎么就没当上呢？ 不，这个没当上可能是我跟另外一个兄弟太好了，所以我说咱俩商量商量，看来谁当副主席，他说你学习好一点，那你当副主席吧，就这么一个经历 啊。 然后我就赶快去学习，就考了一个专业课全优，所以我也算品学兼优的孩子，但实际上那一年里边还是很辛苦的，每天在自习室都待到12点，我往往都是最后一个或者倒数两个回到宿舍的人。然后等到大四呢，保研一成功，我那时候就琢磨创业，就跟计算机系的几个小朋友，我们一起，当时还有一个这个好朋友的女朋友还是广院的 啊， 我们一起去做软件编程，那个时候给人搭网站。 不，但是我们广院那儿好像一直流行一句话叫什么，要嫁不嫁理工男， 说什么北理的汉嘛，北理的汉也不错、要嫁不嫁建工男， 不嫁建工男， 北理工男还是挺抢手的 啊。 所以那时候创业呢，也不叫创业了，我们用3个月时间，大概赚了4万人民币。 哇， 那个时候10个人，然后再到研究生期间呢，就比较专注了。一方面就学专业知识，把我们当时的马分多指啊这种复用的通讯专业还是学得挺好的。随后去摩托拉专职工作，我那在摩托拉一个月月薪是6000块钱。 其实摩托罗拉呀，包括爱立信，当时在心目中都是很高端的， 很高很高。 嗯， 我进国开行，我第一月的实习工资是2188。我在摩托，我实习的工资就已经6000了。 你看， 我如果正式留在摩托的话，那时候我的工资就已经到了18万。 哇， 在当时是蛮高的一个薪水。 包括后面的，包括什么西门子啊、IBM 啊， 对， 也都很高。 你提的这几个名字，都是我当时面试或者要拿到或者已经拿到 offer 的公司 啊 啊。 可见通信专业还是比较抢手的， 那个时代是最好的专业嘛，计算机跟通信是最好的行业，现在也不错。 这个可见这叫什么，我们叫通信行业损失了一个大咖。 不，绝对不算。 金融行业啊，金融投资行业，还给大家青年人提一些建议吧，我觉得比如说比较建设性的建议。 我觉得第一个呢，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到底想走哪条路径，要有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跟学习规划。那如果你不清楚什么叫行业，不清楚怎么来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要多找你的师兄师姐去聊，因为他们离你是最近的。我当时在北理工创建北理工青年校友会，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社会里面摸爬滚打，把自己的5、6年的经验给一些尚在校园里或刚从校园里走出来的学弟学妹们去讲一讲。我回首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在摩托罗拉那一年的实习，我一定是在通信行业里面待下去了。我没有在那里面这个不能叫头破血流吧，跌了一跤，我肯定不知道我不适合做这个行业。但很多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你所看到自己的能力跟在社会里面能力完全不匹配，所以第一步要有个规划，要跟你身边的师兄师姐多去聊，要跟身边的长辈多去聊，也跟行业里的人去聊。第二个呢，我就一定要坚持。我回头想一想，我自己的工作经历里面正好是3个4年，我们读大学也是4年的时间。如果回首看的话，大一进去满眼新鲜，什么都没有，大二刚刚学点专业的皮毛，还没有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专业人士， 就开始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对。还有我觉得60%以上都谈恋爱了，都不知道现在比例多少，那时候60%。随后到大三刚学了专业课，你的学生经历也到了一个小巅峰，大四是你实践的时候，就基本这4年是有道理的。我后来回想为什么大学要4年，就跟你在一个机构里面你待不满4年，往往也是一个沉淀不下来的一个周期，但如果你能沉淀更久也不错，但往往你就定型了，很难转，所以一定要坚持。另外从我们做三行资本这个经历来看，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但的的确确呢，真的是困难都是能克服的。但你只要创业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困难加一个困难，而且一山比一山高，困难真的是来所不及。我们在过程里面遇到太多的艰难，包括我们的中后台人员怎么配置，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以前管过还不少人的团队，我还管过几千人的工厂，就我真的会感觉说，原来你认为蛮简单的事情，但你当时没有操作过，就是个极大的坑。但这个时候咬咬牙坚持一下，2天以后 烟消云散， 嗯， 雨过天晴，什么都好。所以坚持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最后没有成就，都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对，前段时间我看有一个青年委员叫郭浩哲 啊， 他也讲，他说，嗯，一件事儿得先坚持三年，然后再说效果。 差不多，差不多。 嗯。先不要说坚持到一定还不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就要说放弃，或者说这事儿不靠谱，然后我要去做别的，永远做不好。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道理还是挺深刻的。除了这个还有吗？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选对行吧。 嗯， 就男人尤其男生一定要选对行业。 对， 选一个你觉得这辈子都会有热情去干的一个行业。我进了金融这个行业，我发现我特别喜欢。我苹果自己，我是一个射手座的男生， 嗯， 这个行业的人就精力充沛，不能闲下来，但是让他专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坚持20年以上是蛮难的。那做投资最大的好处就每天都是新鲜，每个月都有热点， 嗯， 所以你始终要保持神经的高度紧张，天天学东西。比如今年一开年，你发现区块链从去年的发酵到今年开始爆发。 嗯， 再到小程序微信的生态圈，随后肯定还有很多新的技术点会出来。那你每天要保持热点，而且每一个企业的创业经历又是一个周期。我投了一家，我看这个企业生生死死，我投另外一家，其实对你每天都能保持极大的新鲜感。那这个就是我的爱好。 嗯， 但是我的合伙人金牛座，他是骨子里很理想化，但他做事情很严谨，所以我俩一搭配很有意思。但是呢，一旦你选错了行业，就像当年我如果在摩托拉继续干下去，第一个摩托拉都干没了，第二个我眼眉一定也掉没了。 哎，这个有点像我们主持人这个行业，也是这样的，每天都有新鲜感。虽然每天在这里做节目，但是你看每天遇到的人不一样，然后聊的话题也不一样。嗯，所以保持新鲜感是达飞最后给大家一个非常建设性的建议吧。我觉得就是在一个行业当中，尤其是年轻人，确实需要活力。如果不需要活力，不需要新鲜感的话，有一些事情确实慢慢的变得乏味了，就像一个机械一样，不停的在做一个工种。 是这样 啊、嗯。当然，这和坚持不矛盾，和坚持不矛盾。 不矛盾，就选一个你始终会有新鲜感的职业，坚持下去。 嗯。 我身边有些技术型同学，真的每天看到新的语言，他就觉得有新鲜感。 嗯， 他把那本书拿过来以后从头翻到尾，他觉得他特别知足。这个就是专注，这是他的兴趣点。每个人生来是有自己的兴趣点。 嗯，还有一个建议啊，达飞没有说，就是在找完工作以后啊，一定要娶一个好的太太。 嫁一个好老公也很重要哦。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已经到了9:54:30了啊，我们今天的青年说就到这儿吧。很感谢达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还希望达飞能够来到我们的青年说的现场，和大家分享更多你在金融投资方面又遇到的一些新鲜的状况或者新鲜的这种事情，也和我们的这些创业的青年人一起分享这些故事吧。 能最后做两个广告吗？ 好， 第一个呢，我是北理工毕业的校友，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到北理工来读书，这是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学校，很优秀。第二个呢，三星资本成立3年，如果在听的听众里边有自己创业想法的，可以到微博里边关注三星资本，也给我们随时发信，我们一起互动。 好，谢谢达飞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了，我是青年张悦啊，每天的早晨的8点，青年说和大家不见不散。接下来是我们的职场有高招。 木竹是这树叶清晰的脉搏，那冰天的一声耳朵，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歌，你像一封古早的信，你转过了身，是锁上了门，在我相问，那夜雨不停流，因而啼哭，为未知前生作伴。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等小小的雨洒满天。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看云起云落变迁，等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